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今天早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晒晒爸妈的美照。那 啊，你现在就要公布这个互动话题了吗？不应该稍微往后拖一点吗？ 没错，那今天我和袁一搭档啊，袁一是第一次来到微微一笑，作为这个 代班主持人，对对对。对，今天我是你们的代班 DJ 袁一 check now 呀、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在一开始呢，还是要告诉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方式啊。 对，在 FM982 和 AM927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视频我们是一档可以听的广播节目嘛，所以各位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活力982，然后呢微信的公众平台去关注982魔力工厂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看吗？ 没错，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大家还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图片的互动。那也是希望今天早上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回顾爸爸妈妈的黄金年代。想问一下袁一，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爸妈在你小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不好意思，在我小的时候嘛，就是我爸爸因为是警察，所以他大多数的时间都会穿制服。 哇，有一个警察的爸爸是一件很帅 非常酷，就是从小觉得说哎，就是有人可以保护我那种感觉。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印象当中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穿警服的，所以我觉得他最帅的时刻也是穿制服的。 OK、所以爸爸平时都会穿制服对不对？ 他穿制服的时间非常多，大概有1/4的时间都在穿制服。而我妈妈因为是老师，所以老师就没有一个太固定的形象，除了严厉以外，对，他的装扮可能就是比较严肃。 说实话，我觉得你聊到这儿，我很同情你。 为什么？ 就是父母的构成，一个是警察，一个是老师，觉得这个孩子家教一定很 严。对对，但是我爸爸是一个，就是外表很冷酷，但是其实内心非常柔软的一个男生。男生，对对对，就我爸爸对我非常的宠爱，但是妈妈确实是家里那个 唱红脸的那个。 所以一般来说是爸爸唱白脸，妈妈唱红脸。 对，家里的父母一定要有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我发现好像生女儿的家庭一般来说都是妈妈去唱红脸。 对，生儿子的家庭都是爸爸唱红脸，对吧？ 我妈妈是白脸红脸自己唱。 哎哎， 从小我妈妈就是个戏精。 好好好。 OK， 那赶紧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和颜值有很重要的关系。 嗯， 既然我们要晒照片了，那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呢，就是有关于日本的一个校花评选。 哦， 那在日本其实我们知道啊，不管是二次元的世界还是他们关于美的追求方面，日本人是很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评选。 哎，是这样的，我听过矮大紧老师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日本人为什么会他的动漫世界会如此的丰富，而且里面的人物就形象都很貌美，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很貌美，就是因为他们越强调什么就好像缺失掉某一部分。就他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你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如果你去日本街头走一走的话，你是可以认同他这个观点的。 你刚从日本回来，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 嗯， 确实是可以值得认同的这个观点。 OK， 所以他们在动漫的这个世界里面去营造出，去弥补掉自己世界当中缺失的一部分。 OK， 嗯， 那目前呢，在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是举办了一个叫做东宫大小姐的一个选美比赛，那要评选出的呢是他们学校的校花。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进入到决赛最后的三轮候选人的照片。 哦，好期待， 好不好？ 好好好。 那首先我们要给出的是日本的第一位候选人，这个是日本校花的第一位候选人啊，是一个甜美的妹子。 嗯， 但是长相上我觉得和校花其实不是特别的。 你看吧，所以就是在咱们中国这个。咱们中国吧，这个校花就是她的那个级别会更高一些，她的美的程度一定是会超过日本的，这个我很有信心。 对，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评价这个选美啊。 嗯， 我们来看第二张，就是日本的整个的这个进入决赛的照片啊。 What？选美，这真的是选美，不是选帅吗？ 是一个帅气的女生啊，戴着一个草帽短头， 但是是可爱的， 是可爱的，是卡哇伊的斯内。 好的。 OK， 然后呢，这条新闻为什么要分享给大家？因为中国网友看到的一个最经典的一幕，就是在日本的这个东京工业大学的选美小姐的评选比赛当中，夺冠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那必须的，所以最后夺冠的是照片什么样 的？最后夺冠的照片是这样的。 哦， 的 你看就不一样，就是美的， 对不对？ 哎， 是美的， 是非常。 所以今天早上就是从颜值担当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条资讯，就是东京工业大学选美比赛获得冠军的是一位来自中国江西的留学生。 嗯， 他的名字叫做艾芊芊，出生于1994年。袁一，请问你是几年的呀？ 我是90年的呀。我也没有差很多啊，也没有输很惨， 就差了4岁。嗯，身高1米。 也过分。 身高1米6，舞蹈是他的特长。 啊， 那他的初恋是在17岁。 这个也要调查吗？ 哎，这是日本网站给出的信息。 哦， 嗯，就感觉好像有点奇怪的感觉，对吧？ 但是我觉得很正常，就是了解一下初恋可以证明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对呀，啊， 嗯， 曾经爱过，爱过。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想问问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啊，就是如果是你们来评选这个校花的话，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元素或者什么样的评选的标准在你们看来是最重要的，好不好？ 好啊， 我们也是看看今天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已经来到了直播间，他也是发了很多很多的评论。那最重要的一条呢，要念一下，就是圆圆漂亮。 我啊，对，谢谢，是在说我，不是在说那个校花，对不对？ 圆圆会武功。 啊，什么鬼？哎， 我们刚刚说的是日本某一个大学的评选，是不是？ 对。 因为我觉得说赞美一个女生，除了你要赞美她的容貌以外，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女生会很开心。然后你如果跟她多接触了之后，如果你发现这是一个有内涵的女生，然后是有内容的一个女孩子的话，可能你对她的一个评价整体都会再升一个台阶， 对，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很多女生她都不只是追求说我的美只停留在外表上，我除了外表美，我内在也要去兼具。 对，我觉得容貌是一个逐渐走低，它的重要性是逐渐走低的一个选项。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再美的女生就是一年365天看个5年1000多天，怎么样也看着就觉得还好了。 就是再一般的人，可能看久了也会看顺眼。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存在的。 好吧，我们来送上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玟的这首《美丽笨女人》。其实笨只是大智若愚而已。 因为太逼真而睡去，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欢呼，为爱哭泣。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不要鲜花，不想再受委屈。OK， 所以你背起行囊，逃逃逃到远方，开始要试着独立，试着重新更爱自己。有一点清晨醒来，发觉不能呼吸，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哦，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死心塌地就有结局。 欢迎大家在这个早晨陪伴我们。那刚刚聊到的是日本校花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 有人有留言吗？ 有，就是 肯定在夸赞那个获得冠军的中国选手， 并且对日本的候选选手有一些异议， 表示说我也想去参加，一定也可以赢。接下来我们也来说女生的选择这个问题。 嗯， 讲到了这个资讯呢，一个女孩子，女大学生，如果讲到这些关键词，大学生，然后长得还很漂亮，这两个关键词融合在一起，她如果去嫁人。 优质女孩吧， 对对对，是优质的、嗯、所以你会给她，如果你是一个媒人， 嗯， 你会给她牵一个什么样的线，介绍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年轻吗？ 当然女大学生刚毕业嘛、嗯、 年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是媒人 什么意思？突然反应过来。 其实我是媒人的话，我一般会比较尊重就这个女孩本身自己喜欢什么型 的。你一般问一个女孩子你喜欢什么样的，她会说嗯，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稍微说实话一点，我觉得我会稍微的考虑一下男方的整个的经济条件和这种客观的条件、嗯、 对，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可能就是在嫁人的时候，可能如果对方能够付出的更多一点，更照顾他一点的话，我会感觉作为一个媒人，我会介绍这桩媒感觉更合格的感觉。 嗯，因为咱们传统观念当中会有男主外、嗯、女主内这样的想法嘛。但是我们今天要说这条消息呢，是一个女大学生，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她嫁给了一位清洁工。 嗯， 其实听起来你觉得会好像有点不太匹配，可是我反而在看完这条资讯以后，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怎么说？ 因为这确实是一位优质的男青年。 OK， 嗯，其实这位90后的环卫工，他之前已经是个网红了。 嗯， 在2016年8月份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嗯、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 好好好， 可以先入为主的看看。 有图有真相，证明他是帅的。 是帅的。 就是外貌上也是可以匹配的。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节目刚开始的两条资讯，整个的语调有点肤浅。 因为今天的话题整个跟颜值相关吧。在2016年夏天的时候，有一位游客把手机呢落在了吃小笼包的桌子上。最后经过手机的定位功能之后呢，就指向了上海豫园附近的一个垃圾中转站。 嗯， 而刚才这位帅小伙90后的这个清洁工，他呢就是负责这个垃圾站的。 OK， 可是彼时彼刻那个手机所在的那个垃圾那一堆已经通过5吨的压缩方式把它压缩成了一个包裹，因为垃圾在中转站都是被压缩成一个一个包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垃圾中转站去翻出这个手机来，而恰巧这位游客的手机又调成了静音，所以你根本分辨不出在哪一包里面。 嗯， 于是这个小伙子他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二话不说，夏天到8月份，上海闷热潮湿，又是垃圾中转站， 嗯， 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就一包一包的去拆，最后找到了这个手机。 哇， 是不是 很感人？ 要竖大拇指吧， 要竖大拇指。就这样的一个事情，起码反映首先他是有这个怎么说意志力的，对吧？ 嗯哼， 能在那个垃圾堆里面待那么久。 对对对。 然后再其次他真的是热心肠。 对对、嗯、而且他会认为说，我们要公布一下这位最帅90后清洁工的名字，叫韩一鸣。 嗯， 他呢他就认为说自己这份工作是得来不易的，所以他很爱这份工作，包括在工作当中他也不断的在寻求一些新的突破呀、创新点啊等等等等。那最近呢，这位韩一鸣又火了一把，原因就是他结婚了。 所以他就是按照你铺的这个梗来说，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 对呀、啊、对呀、啊嗯、我觉得这个男生韩一鸣首先外表也帅，然后通过他的工作状态我们能够了解到这是一个内心也很美丽的人，所以他完全匹配得上这样的一桩婚事。 对，我们也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环卫工人在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语境里面听起来好像，哎，一听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是这个工作好像就是好像是中下怎么怎么样， 比较累吧。 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也没有这样的区别， 没有，每一份工作都没有差异的。 对， 嗯， 就是只要专心做好。你知道我之前读过一个资料，就是说在日本有一个女人，就是一个中年妇女吧， 嗯， 然后呢，她是从中国的东北到日本去打工的， 嗯， 然后她通过大概10几20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做这样的清洁工，然后他就是从做清洁工的第一天起就告诉自己说， 嗯， 我一定要成为那个消灭所有污渍的人。 哇， 然后他就自己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大概有几百种来应对各种各样成分的污渍。 哇， 然后他就是还专门出了一本书、 嗯、 然后就是讲说你怎么样面对厕所、厨房、大厅，然后怎么样的污渍你能够把它完全的就是除掉。 对， 然后他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受到了日本 好像是他们首相的一个接见，然后成为日本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 所以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国会讲究 KOL 意见领袖嘛，所以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方向和专长你都可以把它做到最极致，然后你就会成为这个领域的 KOL， 对， 意见领袖，然后你就可以成为网红。其实是一个很泛泛的一个概念，就是你会被大家所关注，然后你也会因为你的专注、你的执着、你的工作能力而被所有人觉得敬仰和敬佩。 OK。 欢迎各位通过各种收听和收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讲的是父母那时候的老照片，你们可以把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 赶紧去找一找。 是生命不同了，等不起在阳光下展现最真的我，从来不说太多想太多，相信世界就是我的，不是大人物也照亮世界的角落。 收看方式是在花椒直播平台是吗？ 没错，搜索活力982，并且您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老家，那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同样还可以通过图片来进行互动。今天整体的互动话题是晒晒爸妈的美照。 因为你知道今年流行 oversize，还有格纹，细格纹的什么西服什么的，你可能偶尔有一天穿着非常你认为很硬的一件衣服回家， 对， 妈妈指着你的衣服说，你这衣服我当年也有一件啊，然后从衣柜里拿出来就发现，哇，老妈，你那时候那么潮吗？ 我跟你说，爸妈那个时候才叫真的潮， 真的。 嗯，我觉得我们的潮有的时候，哎，这话题一会儿再说了。 好好好，大家先去问你们的父母找当年他们的美照， 没错， 好不好？ 我们 然后下一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是集中的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大家的这个照片。 没错，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条消息呢，是关于我们的支付的方式。那根据参考消息网10月15日的一个报 报道呢，大陆的黄金周刚过，那已经统计出来出境的游客是达到了600万人次，然后到达了全球的88个国家和地区，1155个境外的城市。那其中在日本的商家当中呢，他们在互联网有一个讨论非常非常的急切，是什么呢？他们在问说，现在太多人来问了，想请教大家从哪里可以支付某宝啊。 你是说在境外吗？ 对，在境外。然后很多旅游目的地的国家呢，就开始研究，为了适应大陆游客整个的这个支付的习惯，首先呢，他们是大幅的接受了银联卡的云闪付这样的一个支付方式。然后紧接着在日本和泰国等亚洲的邻近的国家的店铺也纷纷的必须要跟进微信和支付宝等移动的支付方式。那他们也是觉得说，现在大陆的游客大多数都会使用支付宝和微信。 对，你出境以后发现其实支付宝的方式可能会比微信更多一些，因为微信是基于 QQ 这个腾讯这个用户群的。 对， 现在在俄罗斯的莫斯科的地铁站，你可以直接扫支付宝的二维码就可以买车票。 哇，很厉害。 对， 而且你知道，就最近我发现，就是随着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和整个就是生活科技的这个进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被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设计惊艳到。 比如说 现在就是在我们对面的这个商场，它有一个地下的那个高级超市嘛，然后那个超市它有一个冰柜是这样，就是你扫二维码，然后你打开那个，就是你扫了二维码，你才能打开那个门，对，然后你直接拿出一瓶饮料，它就会自动计价了。 就有点像咱们这边 ETCP 的停车场， 有一点像这个 意思。对，你登记完了你的车牌号以后，每次进入只要是 ETCP 的停车场类型，你就直接不用掏现金，也不用拿出手机，直接就给你在账户上划钱。 对，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方便， 非常方便。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国内这样的支付方式太过发达，所以你在出境的时候，哪怕是在纽约、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你都会有一些不太适应。 纽约、伦敦没有在发达，这一点上 是在这一点上真的没有在发达。东京也是这样，他们依然还是实体经济在占主导的。 对，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他们的纸币和钢镚儿就真的是很惹到我，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上莫名其妙的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钢镚儿。 对，在北京本来也就不太用钢镚儿，如果你不坐地铁的话。 对， 就是纸币偏多。 然后英镑它是要5磅开始才有纸币嘛？ 对对对。 所以它会有2磅的，然后1磅的50p、20p、10p、5p、1p、2p。 对对。 就那种真的是让人。 而且作为游客，你刚到一个地方，你不熟悉他们的这个货币的构成的时候，你每次付钱找一些零钱的时候，我都会直接摊手说你自己挑吧。 我刚到英国的时候就把它放在那儿说 ，You choose yourself。 好吧，希望这样的便捷的支付方式可以从中国开始出发哈，然后遍布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然后让我们国人呢去到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感觉，哎，带一个手机就可以出门， 而且也会让我们有底气，就是出门不带现金没关系，好不好？ 现在还是没有底气的，这次在东京就出了好几次洋相， 就没有现金。 到了那个高速收费站，我发现没有带现金，刷卡都不行，然后我就只能签了一张欠条，我又开回到酒店取上现金，又回去。你知道东京只要上高速口，收费就是1300日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70多块钱。我一共花了140走了一趟高速，其实也就3公里。 哎，没办法。那你知道现在中国就有底气的不仅是年轻人。我有一次和我这次国庆回家和我姑妈出去玩，然后我身上没有现金，我就想着说，我姑妈不可能没有现金吧？我一问我姑妈，我姑妈说我也没有现金。 现在谁还带现金出门？姑妈会这么说吧 ？OK， 以上就是好奇头条号。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Why'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Hell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袁一。 气势上一定要压过去。 不是，是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做早间，就是我的状态就是会自然嗨，就只要打开话筒以后，我就是这样的状态。 OK。 但是你又很平淡，所以正好我可以站在你的身上跳。 OK。那下面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看方式。那如果您是 用 花椒直播的话呢，就可以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如果您用的是北京时间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观看了，因为我们在资讯的时候会有很多图片晒给你，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来晒一晒你父母的老照片。 没错，那进入到翻滚朋友圈这样的话题，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江苏人，就是你们当地有那种特别特别好吃的美食，但到外地变了味儿吗？ 我跟你讲，江苏这个地域是这样的，它从方言上面就可以看出它的划分是很细的。我是江苏无锡，无锡、南京、南通，各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方言，而且无锡的县级是宜兴和江阴，跟我们的话也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彼此听不懂。 哇哦！ 所以我们的饮食习惯上差异也很大，大家都会认为说上海菜很甜。No， 无锡菜比上海菜还要甜，就是无锡人的本事是。 我会发火。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实话，我觉得甜这件事情不会惹到我，但是如果是一桌甜食，我就觉得不 OK。 但它不是一桌甜食，它是把肉做成甜的。 甜的肉很好吃。 对，非常好吃，简直就是让你上瘾。所以我们那边会有酱排骨、 okay. 小笼包啊，然后水蜜桃、油面筋，然后包括什么那个 熏鱼，巴拉巴拉很多很多好吃的。 所以你在北京如果点一份酱排骨然后上到你面前的话，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在北京不会尝试酱排骨这种，但是北京大街小巷都有杭州小笼包，我也是不太懂。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那儿的小笼包皮儿很薄，就是薄到几乎能看到里面的馅儿，然后一咬会有、 okay. 就是我们那会儿从小家长教你吃小笼包一定是先咬一小口，然后轻轻的吸一吸，小心被烫到里面有油的那种酱汁儿，它是用肉皮裹着那个肉，然后在一块蒸，蒸完了以后就会有肉汤在里面。嗯，但是我们北方的所谓小笼包， 感觉你的唾液含量在口腔里越讲越多， 键盘已经湿了。嗯，就是在北方大部分吃到的所谓南方小笼包，基本上都跟包子一样，因为包子它是厚皮儿的， 而且小笼包不大，对不对？ 对，不大，大概就是、嗯、就是。 可以放进 我的一个脸颊这么大，半边脸颊这么大。 你是残疾吗？ 那我是两个脸颊都各有一个小笼包，那就是面包超人啊。 OK， 那我们看到郭特淡蓝色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送了我们一个太阳， 谢谢。还、嗯、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原因你低头在看什么？嗯，就是调 CD 啊。这样 我们这个 CD 台就是让主播就经常会失踪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好，所以我们要说吃的是吗？ 对，之所以会问你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在朋友圈有一个文章、有一篇文章我很喜欢。 嗯，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在兰州点兰州拉面收钱的阿姨会生气哦。 哦，对，这个我有听当地人说过，就是没有兰州拉面这一说，就是拉面对吧？ 对、 哦、 就是你去兰州，如果你跟柜台的阿姨说我要点一份兰州拉面，阿姨就会问你说什么是兰州拉面， 他说阿姨我要一份马兰兰州拉面。 对，我们就是知道的所谓的兰州拉面在兰州一直叫做牛肉面 啊，就是来一碗牛肉面， 对，他们就叫做牛肉面、哦、那外面叫的兰州拉面其实在他们看来都不是特别正宗，因为如果正宗的话、它这个名字就不会起叫兰州拉面了。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兰州人到了北京以后怕你们分不清楚，所以我一定要证明自己是兰州的牛肉面。 嗯，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比如说你在北京吃的贵州酸汤鱼， 啊哈， 就和我们在贵州吃的酸汤鱼是不一样 啊。真的吗？就是北京没有哪家是地道的吗？ 北京可能有地道的酸汤鱼、嗯、但是北京大多数的酸汤鱼店都是用柠檬酸在调那个酸汤。 那其实呢？ 其实应该用米酸 啊、哦、就米醋吗？ 对，不是、哦、是米，米发酵之后形成了一种米酸的汤 哦。 然后贵州的酸汤鱼还会加一些糟辣椒在里边。 哇， 对，然后还会加一点点花椒在里面。 天哪，求带我去吃贵州酸汤鱼。 OK， 我知道有一家正宗的可以带你去。 好好好，嗯， 那接着说兰州拉面的这个话题啊，不是，接着说牛肉面的这个话题。然后这个阿姨就会问你说，你既然要点一碗牛肉面的话，你要几碗面，肉要不要，蛋和小菜要不要？ 等一下，几碗面？ 嗯， 我没有听错吧？一个人要吃几碗面吗？ 对啊，就会问你啊，比如说你几个人去也行 啊、 嗯。然后在这个牛肉面里面会有这样的几种说法啊，第一，一清，就指的是汤清 啊。 然后二白指的是萝卜。然后三红指的是辣子，四绿子指的是蒜苗和香菜，五黄指的是面条。 哦， 我们再来啊，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对， 立刻就忘了。一红二白三青四绿五黄。 OK， 无所谓了。然后汤清指的是，一般来说呢，这个汤是牛肉面的灵魂 啊。所以就是如果一碗好面会让你满足到吃完吸溜完吸溜完了面以后会把汤一起都喝下去。 我一般是边吃面边喝汤的、哎、 但是一般就是 哎，我们俩有没有吃早餐啊？ 没有，我现在很馋。就是会有一个说法说你吃完了然后喝碗汤溜溜缝。 嗯 嗯，北京人会这么说， 对， 溜溜缝。 然后就是你知道它的这个汤除了大块的牛肉牛骨之外， 嗯，会用什么？ 它会加一点点土鸡。 哦，因为很鲜。 对，然后还会要加上几十种的香料、 uh-huh、 然后一碗清汤熬至少要在4个小时。 因为你用牛骨熬的时候你要保证那个 汤是清的，其实需要很多工序。 没错，你知道最关键的就是， 你看我在家就是做饭的， 好喝的汤是清的， 对对对， 它不是那种浊的汤， 对对对。但是这个清汤里面的功夫太深了， 太深了。嗯，再比如说在这个回这个整个的香料当中，生姜、茴香、草果、桂皮、花椒、胡椒、沙姜，然后香茅草，然后还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香料。 那个你自己待着吧，我走了，我要吃饭就很饿。 就是跟你说萝卜啊，就是牛肉面当中加入最佳，就是最佳为秋冬经过打霜之后收获的象牙萝卜。 天哪，太讲究了， 对不对？然后因为它的味甜，然后汁儿多，口感细腻。那其他季节也是可以啦，只是口感没有那么好而已。那冬天的水萝卜，夏天的花樱萝卜，然后秋冬的绿萝卜也是可以加进去的， 勉强可以吧。 而且萝卜一般是切块还是切片呢？ 咱们在这边很多都是切片的耶，我猜是切块。 是切块 啊，因为它萝卜足够好。因为咱们知道为什么要切片，就怕那个萝卜煮不透，因为一定要煮成透明的，它口感才好，才软糯，你能嚼得动吗？不然就是嘎嘣嘎嘣的。 对，那三辣了啊，三红，就是辣子。那入乡随俗，要管辣子，要管就是辣椒油叫做辣子。那吃牛肉面的这个辣子，其实实际上是滚烫的这个菜籽油，泼到辣椒上，还和香料一起混合。然后它其实实际上没有那么辣。 对。 其实就是吃牛肉面的这个辣子其实没有那么辣的，只是为了提味儿。然后紧接着四绿，那就是一定要放的是蒜苗和香菜。那我 知道，就是蒜苗其实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耶。就是你看，像我们南方吃面是撒香葱， 对， 小香葱， 小葱， 对。然后北方的都是大葱，但这是蒜苗， 对，是蒜苗。而且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就是网站上成立的小组，有一个叫做反香菜联盟， 我一定要加入。因为去任何一个店，别人最后点完菜说有没有忌口，我说不要香菜。然后去香菜馆的时候就会很尴尬，我说不要香菜，然后服务员那你来香菜馆干嘛？我说的是不要那个绿绿的香菜。 所以你不吃香菜？ 我不吃，我觉得那是臭菜。 OK， 太臭了。 那你就吃牛肉面少了一些乐趣。 那不行，我就不能有香菜。 OK， 然后紧接着最重要的就是要介绍这个五黄了啊，就是拉面，就是面。其实面在兰州拉面，在牛肉面里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它有揉面，然后呢它的细度来分的话呢，比如说它有一窝丝儿，就是很细很细很细的那种。然后第二个是叫做毛细要稍微的粗那么一点点，然后紧接着是细面呢又要比毛细更粗一点，然后三细是更粗一点，二细是比较粗了。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去拉面店里面，因为南方也叫拉面馆嘛，看那个师傅拉面一团面，然后这非常的带劲儿啊，就很想试。 对，你知道之前就是我和珊珊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一条新闻，是讲说在意大利的有一个就是街道上有一家百年老店，然后他们家继承的就是能把那个意面拉成那种很细很细的丝。 意面是拉出来的？ 就是他们家是拉出来的，他自己能拉很细很细很细。然后所谓的很多什么米其林三星的厨师，然后什么顶级的厨师都去找他学艺，然后都纷纷放弃。然后中国网友看完了以后就呵呵了一下，说这不就是咱们的龙须面吗？ 而且我们每一个拉面师傅都会做 很细，每一个拉面师傅都能把龙须面拉得真的非常细。 就是所以跟名字一样，就跟发丝儿一样嘛。 对，然后我还没说完， 还没说完，我都饿死了。 因为细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很可爱的词儿，叫做二柱子。 二柱子 就是 很粗啊， 就是很粗很粗的面了。 好吧，行吧，没吃早餐的我们两个人现在应该听一首能让我们画饼充饥的歌。我们大家听到的这首是一个新晋的组合，叫做争锋四少，他们是一个偶像剧，然后组成了一个组合，然后是限定的，偶像剧拍完了他们这个组合就解散了。 OK， 叫做菠萝包。 好饿。被疼到因为你刚好的笑又刚好，这瞬间我们遇到，好不好？要不要来不及思考？烫伤管打翻掉，全世界都听到吧？只想要快点和你抱抱，多 年来的矜持和高傲，今天却被戒掉，只想乖巧撒娇，全力逗你笑。你是我最爱的菠萝包，每天都想要对你好， 想给你怀抱， 想把你举高，想把你保护。我胡闹，我卖萌技巧太早，好苦恼，我该怎么办才好？不如陪你做梦，陪你打发所有的无聊，带你环游世界，你说好不好？ 很大篇幅的拉啊不牛肉面，还是改不了口的兰州拉面。 是不是觉得就从此以后叫兰州拉面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要被自己制止？ 对，就感觉 low 掉了，不行，不够地道，一定要说牛肉面。老板来一碗牛肉面。 哎，你知道，我觉得我的内心可能存在那种很调皮、很淘气的部分。 比如， 就比如说，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去兰州，然后就跟那个阿姨说：“兰州，我要一碗兰州拉面，兰州拉面。” 然后让阿姨翻你白眼吗？ 阿姨把我踢出去。 好吧，说完了吃的，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孤独的一个城市。 嗯， 说完这个最孤独的城市以后，才可以显得我和水水没有吃早饭，没有那么的孤独。 嗯，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座城市呢，是全世界最北的城市。据说在这里遇见北极熊的几率，比遇见人的几率还要高。 这个是不是传说中那个他们可以配枪的城市啊？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 嗯，因为好像我听说过，就是世界上最北的有一个城市，它是可以配枪的。 是因为怕北极熊攻击吗？ 对，怕北极熊攻击。哦，我们看一下这座城市的照片吧。 好啊， 哇，真的特别美， 很像童话世界， 很像， 就白雪覆盖，然后有很多彩色的小房子，还都是矮房子， 对， 一个一个小盒子，然后散落在这个雪地上。 没错，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核心区域是什么。 这个城市应该没有核心区域，我觉得因为它人太稀少了， 就是大雪。 对对对对对，它的核心，它的关键词就是雪。 对， 而且这个城市对中国人是免签的。哦， 是吗？ 都不知道， 直接去就可以了。 对，直接可以去，但是路途肯定会非常遥远。 因为你知道，就是一个城市有雪山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对， 就因为温哥华，其实实际上就很多人都说温哥华很美嘛。 嗯， 我觉得温哥华在我看来最美的地方就是它有雪山。 嗯， 然后它的雪山是终年不化的。 嗯， 然后它不是就是有两座桥就连接它的几个区域，然后你每一次就是开车在那个桥上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就是对面的雪山，然后雪山下的海，然后整个的那个建筑就全部是在那个山上。 你说的没错， 特别特别， 就是雪山会自带 BGM。自带圣光的那种感觉，所以为什么富士山会让大家觉得说很美，包括燕京八景里面有西山白雪，对不对？ 对， 嗯，所以但下了雪以后北京会变成北平啊，大家都会这样形容。 没错， 所以雪会给一个原本可能比较普通的物件，嗯，然后加上一层光芒。 嗯， 这个城市我们来公布一下吧，它是距离北极点1300公里的地方，神奇而又孤独。它孤独地飘零在挪威属地斯瓦尔巴群岛上，从高空往下俯瞰呢，整座小城就坐落在白雪覆盖的山谷之间。 嗯 嗯，它叫什么名字呢？我们来看一下。 嗯，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就是雪山和它这个火山的这个， 哦 哦，这个照片啊， 就一半是海洋，一半是火焰，是吗？ 真的是冰与火之歌， 真的。 嗯， 它叫做朗伊尔城。啊，名字也很好听， 大家要记住朗伊尔城，而且对中国是免签的，嗯，对不对？ 对，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对，不需要工作签证就可以在这儿工作。他从1925年开始就对中国公民免签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优势。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就是去那儿去看一下， 也不知道干嘛，对吧？ 也不会说长期在那儿待着，因为毕竟人太少。 我觉得得在那儿先交个朋友， 北极熊吗？那我觉得真的就是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过了这个地方就收不到我的微信了。 但那边应该也没有什么信号吧， 发现一年之后都没有消息。 后来长出了白毛，变成他们的同类。这个城市很特别的一点在于，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判定出生和死亡是违法的城市。 嗯，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将死之人，嗯，以及孕妇都要先暂时离开这里。 是因为怕北极熊的攻击吗？还是 不知道，反正这是他们的一个规定哎。 嗯 嗯， 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城市。 很奇特，就是禁止生死，因为整座小城只有一小块很小的一个墓地，而且早在70年前就已经禁止埋葬新的死者了。 啊，可能是因为他们整个土地的冻土面积比较大，对不对？ 也有可能，而且在这里医院也只有8张用于急救的床位。 OK， 所以这是一个生老病死是禁忌话题的城市。 后来看科学家发现说，在这个遍地冻土的地方，尸体是没有办法腐烂的。 Okay. 所以病毒会永远保留下来，所以他们才会设立了这样一条看似非常不近人情的残酷的法则，其实也是为了保留这片土地的完整性和它的纯净。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总会有很多很多的城市或者很多很多的地方就出乎你的想象，让你觉得说哇，还有这种操作。 对，除了在听我们讲这个世界各地的很奇特的资讯之外呢，各位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来找一找你父母的老照片，赶紧发微信问你爸妈要一些他们当时年轻时候喇叭裤呀，什么低胸衣呀，就那种照片。我见过很多爸爸都有那种大框眼镜儿、蛤蟆镜儿， 我爸爸就是， 然后配低胸的上衣、配喇叭裤的那样的造型， 嗯， 然后配上纤细的身材，简直帅呆了。 我们看到花椒用户10170803325说早安，我们也向你道一声早安。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今天是我和袁一为大家带来这个早晨。 嗯。 是 Owl City 带来的 Story of Christmas。 刚刚说了最北方的城市在这个世界上白雪覆盖、 okay. 所以说到下雪其实大家就会想到 Christmas 嘛。 OK、嗯、Christmas 确实是一个带有自带雪然后红色然后欢庆的气氛的这样的一个 星空的那其实就是咱们就是这边的过年嘛，对他们来说也是过年。 对，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一条资讯很有意思啊、嗯、就是身边总会有这么一群机器迷。 机器迷、嗯、就是所谓的技术宅吗？ 对，技术宅，然后他们喜欢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嗯、喜欢各种各样的操作，喜欢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 嗯、 特别是喜欢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所以这样的朋友你一定要至少身边有交那么一两个，因为当你电脑坏了的时候你可以报给他说请帮我重装一下系统一定要，不然很不方便 女生的小心思啊那其实实际上在现在就是在10月17号是有一场机器人大战要上演了。那对战的双方分别是日本的水道桥重工与美国的 Megabots， 他们的重型机器人将会在10月17号展开一场较量。嗯，那这场较量到时候会通过 Switch 来进行直播。我们知道其实实际上这个叫做 Battle Boss 的这个机器人大赛基本上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举行。 我不了解这方面，就是我是一个对于这种科技类的东西不是特别灵光的一个人。 OK，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介绍它的赛制。它的赛制就是采取的是多回合格斗赛制，采用的是 KO 的机制， 就是现实版的 拳皇 的 机器人版拳皇。然后它不计算进攻，就是进攻中的技术分、嗯、只计算 KO， 就是看谁先拿下一血二血三血最后 N 血KO 然后对方倒下了就赢了。 嗯，然后双方可以在就是间歇的这个休息的环节然后来对机器人进行修复。 哦、嗯、其实有点像就是拳击擂台。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在10月17号通过 Switch 来看这样一场 Battle Boss， 真的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的第一个小时微微笑已经结束了，下一个小时大家记得赶紧来发送你父母年轻时候颜值很高的照片。我们下一个小时真的都会围绕这些老照片展开，而今天我们水水和袁一我都带来了自己压箱底儿的父母的好照片。 没错，我爸妈昨天超级挤的，不要辜负他们哦。一会儿见。 繁华的大街小巷，在新的一天哦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老画家，在街角的店铺里摆个菠萝，在河边听河水沙哑，写过的信被秋天一张张染黄，唱过的歌有谁还在唱，在那棵大柳树门前，你似乎突然间出现，雨断的风声在一瞬间，那些花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 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 微微一笑， 我是水水，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袁一。 今天很开心和袁一能够搭档，然后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除了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 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 那首先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进入到直播的房间，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那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这样的一个微信账号。那在右下角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和我们进行图片以及文字的这个直播的互动。 今天我们要晒一晒父母的老照片。 对， 你看今年流行的很多什么高腰阔腿裤啊，垫肩的 oversize 西服啊，其实你翻一翻父母的老照片，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玩过一轮的时尚了， 全部都是啊， 真的是。包括我之前在女神当中，女神百分百当中也做过一期话题，说今年的最硬的装扮不用买，去你妈妈的衣柜里翻一翻就全都有了。 真的是， 真是，我还拿来了很多我妈妈的衣服。真的，就是发现到现在依然是好穿的。 对，我爸经常就会时不时的，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时不时就会滴亮出一个东西来，然后说，他说你试试， 让你眼前一亮吧。 对，然后 你的身材是跟你爸爸类似的吗？ 差不多一模一样吧。 哇， 我爸爸现在他自己号称是因为他老了一点，所以有点往下缩了一点 啊，缩水。 但我不相信。就是没有高。 好吧，但是你会发现说从照片当中，因为那个时代他们没有 PS， 没有美图秀秀。 对， 所以美就是真的美。 对， 很好。 那我们第一张这样的照片，你想从妈妈开始看还是从爸爸开始看？ 爸爸。 不是我的，是就别人的。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好 的，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爸爸开始看好了。 好啊好啊， 我选一个就真的是超级帅的爸爸给你看好了。 哇，就穿军装。哎，我跟你说，穿上制服他就会有不一样的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眼里我爸穿就是警服是最帅的。 自带 BGM 是吗？ 对，真的就会有那种制服诱惑的感觉。 对，然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照出来的照片，如果显示这个人帅，这个人就是真帅， 绝对帅，而且会比照片更帅。 因为首先不能除黑眼圈，然后不能 除 斑点， 没有磨皮， 对，没有磨皮，不能推脸，也不能拉腿。 对，所以我好像，你可以找到我说的那一张吗？就是那个某一个网友的妈妈，然后18岁的时候的照片，不是这张，是那个躺着的，在中间、下面、左边、左边、右边、右边、右边、右边，对，就这张。你能从照片当中看到她不仅颜值在线，还有腹肌也在线。 看到没？ 哇，看 到马甲线看到没？ 有看得到， 看 得到 吧？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劳动吧。 你不要找借口，想想我们的十八岁腹肌在哪里？ 在别人的身上。 对呀、啊，就是这样啊。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听我爸妈经常说，就是那个时候的时尚其实有的时候更大胆。 对对对。 因为我听我爸爸说过一个特别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去西安出差，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西安满大街就已经有人穿全套的西装配回力鞋了。 哇，这简直就很敢穿啊，就一般人 hold 不住的。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这么穿可能也就是觉得方便而已。 OK， 那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也是看到了有一位观众已经发过来了，他发过来的是一对亲哥俩的照片。 啊、 你看到吗？这是一对亲哥俩。 我觉得你可以举起来让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对， 看一下大家就觉得这是不是亲哥俩？ 应该是吧，因为 我觉得长得很不像哎。我觉得弟弟显然是没有哥哥那么英俊。 小孩他是要变的，你知道吧？所以，你说的对了。但是小孩确实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哎，等一下，我忘记问这位观众他是弟弟还是哥哥了。 没关系。 所以 SK 他说你能相信这是亲哥俩吗？ 想问问在这张照片当中你到底是弟弟还是哥哥呢？如果你是弟弟的话，你比你哥哥长得帅多了，我跟你说。 如果你是哥哥的话，真的你弟弟没有你帅。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魔力工厂来给我们晒一下老照片。 嗯，而且你知道就是你经常会看到就是父母当时的这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嗯、 你会感慨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真的也是很敢摆姿势。 对， 就比如说这张照片， 对，一个腿翘在了就是应该叫阳台的栏杆上， 就直接是搭在了栏杆上。 对， 还不是那种就是也不踮脚尖。 对， 然后整体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是一套，哎， 就 oversize 的西服套啊，然后配上高腰阔腿裤啊，然后配高跟鞋啊。 对，然后长发就是直接披在后面， 黑长直，那个时候就有。 所以在你看来，这个是现在的绝对的流行趋势。 绝对流行趋势，而且这个造型凹的也非常好，就凸显出自己的腰身，曼妙的身材。在 oversize 的衣服当中还可以凸显出身材，这妈妈真的很会摆姿势。但是我跟你讲，我不骗你，这个妈妈现在我不知道多大，但是从照片上面应该能看出，哎，那个时候照片右下角都会有日期吧。 嗯，会有 能看到吗？ 看一下， 可能也就是92、93，就是90年代的照片，没有，上面没有显示， 没有，上面没有显示， 估计就是80、90年代。他现在应该也有50多了。他现在如果拍照的话，我告诉你他的姿势，请把镜头切给我， 我来切。 他现在的姿势不外乎这种。 对啊， 一定就是这种。 妈妈， 对对对，妈妈 照。 不知道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么摆姿势的，为什么大了以后，老了以后要这样摆姿势？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 而且你看，年轻的时候在阳台也可以拍出大片儿，可是一旦上了岁数以后，出去玩耍，连一个花坛都要拍很久。 对啊， 在花坛边说：“来，女儿，女儿，快，这个丝巾摆起来，就一定要带一个丝巾。快，风吹过来的时候，帮我拍一张。”然后这种， 你是看了《戏精牡丹》是吗？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回想到我的姥姥或者妈妈也都是这样啊。 对， 就一定要配丝巾。 是这样的。 天哪，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放一张我妈妈的照片好了，好不好？ 嗯， 我妈妈的照片，然后我放一张还没有摆 pose 的照片好了。 哇，就回眸一笑百媚生啊。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妈这张照片长得有点像张韶涵。 那你为什么要乐得像张韶涵？不是什么好事儿吗？就很好啊。 不是，但她本人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啊。本人不像，是不是？ 对，而且你看得出我妈妈就是她在中学的时候是一个打架的女孩吗？ 哦，看不出来，就很温文尔雅。 就是我跟你讲一个细节，就是我妈妈跟我说，她说她初中的时候都一直在留短头发。 嗯哼。 然后她说短头发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打架的时候长头发就会直接被拽。 方便打架。 就如果你是短头发的话就没有这个软肋。然后他说他打架很无敌的，因为他看到长头发你先拽着头发再说。 真的从照片里面看不出背后的故事。 看不出这个背后的故事。 这个图片是之后就大学，就是大学毕业或怎样了是吗？ 对，应该，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在你们类似于江苏什么的吧， 苏杭这个地方， 就这个建筑的风格。 对，像园林建筑。 然后我给你看，它真的是很多变。然后你再看这张， 哎，不是一个人啊， 是不是就很像那种织毛衣的杂志上面，然后会经常出现在封面的那种示范？ 对对对对对，嗯，这很适合上知音的杂志封面。 对啊，嗯哼。然后你呢？你带的就是照片？ 因为你知道，我这两天我妈妈正好在北京，在我家这边，所以她没有回家找照片。嗯。然后呢，图片当中都是当时我婚礼的时候，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照片。 OK。 比如这张。嗯。哎呀，得要近一点。这张。 哇哦。 就是我爸爸、okay. 我妈妈和我、因为我小的时候每周周末的时候他们都会带我去出去玩，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张、我认为我妈妈最好 稍远一点，这是好看的啦， 就是一件白毛衣，然后也是廓形的、粗棒针的那种毛衣，然后抱着我，那个时候我才百天儿。哎， 所以你觉得你长得是更胜于你妈妈还是不如你妈妈？ 我小的时候跟我爸长得很像，但是逐渐越长越像我妈，我觉得我还是要美过我妈妈的吧。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是很美的啦。 OK，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妈长得不如我外婆，然后我爸爸长得不如我爷爷，但是我长得都胜过他们。 好，重点在这一句。今天我们在微微一笑的第二个小时跟各位聊一下你父母那个时期的老照片，也去和爸爸妈妈通过这样的翻照片的机会去聊一聊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谁还没有过少年时期呢？是不是？ 对，我看到有一个叫程一光的网友也给我们发过来照片了啊。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分享他的照片。 来听曹格和光良带来的《少年》。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也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 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微微一笑，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袁一， 我是水水，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在早晨来分享我们爸妈的美照。 一起来聊聊他们的年少时光。 OK， 刚刚有一位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非常过分。 怎么呢？ 这个朋友叫做程玉光啊，程玉光发了一张他爸爸的照片，真的是，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帅得合不合法呀？ 可能违法吧。 来，大家看一下，这简直了呀！ 这是左边那穿制服的， 就是左边穿制服的这个。 哇，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小鲜肉啊，如果放在现在来讲 的 话， 对。很可怕，然后 很可怕，就是嫉妒人家的美貌啊， 就是嫉妒美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张，你看，高领毛衣配西服， 很敢穿， 很敢穿，而且脸部的轮廓、鼻子非常非常挺。 哇哦！所以断定给我们发这两张照片的网友，他本人也是颜值在线的。 我觉得他本人肯定是颜值在线的，因为他的头像我点不开，好不好？ 好。 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博，好吧？我的微博叫做你可以叫我水。 所以，那我也要宣传我的微博。好了，不用。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爸爸穿制服的照片， okay. 然后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爸爸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们的就是制服还没有改成深蓝色，还是绿色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大部分在我印象当中爸爸的样子。在我大概是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哪一年我已经忘了，反正那个时候正在上映一部戏叫做《英雄无悔》，主演是濮存昕。 濮存昕， 对，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然后爸爸其实长得很像濮存昕，可能那个时候还不太像，但是之后有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像，就是可以以假乱真的那种程度。 Okay. 然后那个时候濮存昕的认知度还没有那么的广泛，就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人，但知道这部戏，那部戏很红。我们俩当时是爸爸带着我去苏州玩，他的生活习惯就是平时夏天没事就穿一个短袖的制服嘛。 OK， 我们去买文房四宝，到了那个店里面以后，他就要跟人讲价嘛，又看中一套东西要讲价。结果讲着，突然有一个服务员说：“哎，你是那个演《英雄无悔》那个演员吗？”然后我爸很坏，我爸就笑笑没说话，微微一笑，并没有说话，就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OK， 因为当时大家对于濮存昕的报道也知道，说濮存昕生活中有个女儿，然后我也是个女孩子，就顺理成章， okay. 一切都顺理成章，她又穿着制服，然后最后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卖给了我爸爸。我爸爸当时出了门以后，我就对我爸说了一句话：骗子。我爸说我很紧张，他说。第一是万一别人找我签名儿，我不太会签。第二是我很怕你当众拆穿我，但是你没有。 那说明你也是小骗子呀。 所以就是可见那个时候爸爸的颜值就是 明明是帮凶，后来还要站在道德高点。 对，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到现在依然可以记忆犹新。 OK， 那我们继续来看啊，那个时候的妈妈们的照片啊。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长得非常像王祖贤。 王祖贤啊，就是本尊啊。 而且说实话，你看她的整个的这种搭配，你看就是牛仔裤，然后加玫红色的这样的一个外套，然后里面是一个深 V 领的黑色的针织衫，应该是。 对对对，然后外面这个是 V 领开叉到肚脐眼的那种领子。 对啊，然后就是整个 很潮，就叠穿。 很潮，而且整个的背景就灰色的假山，然后石阶。 对。 我总觉得现在 PS 的技术越来越发达，然后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杂志封面的时候，我都会在想说，这个明星的他的团队怎么能够允许后期把这个明星的脸就是直接都已经 P 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 对，就跟他本人完全就不太接近。 你就觉得不会是一个人真实的脸？ 对 对, 对， 因为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黑眼圈，没有一点点细纹。然后 你知道现在广告修片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吗？就是一个毛孔一个毛孔的修。所以。其实当你看到那种杂志啊宣传海报啊那种明星的，他拍是一部分成本，他的修片是更大的一个成本。修片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和很大的物力。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 我也是要为我们现在的人说句话了，因为相机真的是越来越先进了，然后 它 清晰度越来越高，你知道吧？ 对对对， 就以前那种胶片相机就是自动磨皮呀、 啊、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会儿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还有一个女孩子说嗯，我要买一个新的手机，那个时候还苹果没有那么流行，没有那么普及、嗯、一下暴露年龄就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那女孩说我要买一个摄像头像素不要那么高的，500万太高了，不行不行不行，太高的像素会把我脸上拍得太清楚，我一定要那种模模糊糊的拍出来自带魔幻效果。那时候女生也会这样追求、嗯、 你看这张荷塘边的就真的是够够的。 荷塘月色怎么唱的来着、每个妈妈几乎都有这样一张照片，就是夏天的时候穿着花的连衣裙，然后在荷塘边拍的一张照片， 然后有一个必备的元素就是 草帽,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戴在头上，然后用两个手压住草帽的沿。 对，这个可能是20快到30了。 对 对, 对。 然后少女永远都是要 少女会腼腆，对。 对啊，然后这个妈妈，我真的是觉得，我觉得如果我是她的孩子，我会觉得我爸好幸福、啊。 天哪，你何德何能能够娶到这么美丽的女子？ 对不对？ 对。 真的是这样，哎，真的是。而且你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看看父母的他们这种帅气的或者是美丽的老照片，你常常会感叹， 对， 他们就是岁月慢慢慢慢把他们变成另外的样子，不是说不好， 对， 而是另外的一种样子。 是， 你看这一张， 像这种貌美的妈妈和爸爸，他们其实也会像我们现在的年轻父母，在看到自己新生儿刚刚出生的孩子不太好看的样子的那一瞬间，感觉内心是不服气的。为什么我长这么好看，你却长成这样？ 我慢慢的可以体会到我外公外婆和我爷爷奶奶的心情了。 你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她的妈妈，她现在也大学了嘛、嗯，她暑假回家的时候，回家翻以前的照片，嗯，她真的看到在她的照片的背面，小时候的照片背面，她妈妈写的话是。我的丑女儿，你长大看到这句话不要生气。另外一张照片背面，我的女儿你怎么那么丑。 我妈妈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她就说她生我的时候不是特别顺产，然后就是有一点辛苦、嗯、然后生完以后她觉得她特别累，然后她说她在很累很累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我，她说我就是紫紫的一坨，然后特别丑，然后我妈妈就是对医生说了一句、嗯、你把它给我拿开。然后他就让就是那个护士嘛，然后就把我丢在了旁边的台子上， 丢在旁边的台子。 然后外婆看到我在那，然后外婆就特别着急，说天哪，怎么？我婆婆说，我婆婆的原话是虎毒不食子，然后你居然还把你儿子就丢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妈后来的解释是，她说她跟我外婆说，她说妈，我当时太累了，而且看到她那么丑，我真的不想碰。 这个心情每一个刚刚当上爸爸妈妈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嗯、对，我在产床上也经历了这样一幕，孩子刚刚生完以后，我的先生回头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媳妇儿太丑了。我当时就是，如果你不说这个话，我可能会自己承认孩子很丑，但是你说了这个话以后，我作为刚刚生完、 这个、就必须要 上来，对，不行，必须，我说怎么丑了，多可爱呀，然后助产师都在帮我说，对呀，多可爱，你很饱满，巴拉巴拉，然后我先生又补了一句话，真的很像蛤蟆。哇，天哪，好吧，所以就是新生儿都是这样的啦，其实它慢慢会长开。 嗯，而且说实话，在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年纪啊，就比如说你是妈妈、嗯、然后每天穿的潮潮的红色的靴子，然后又是 Celine 的裙子， 我要把脚翘起来给大家看吗？ 然后就整天很潮，然后哎，袁毅，我在想说等到20年你会不会也开始变成、嗯、来给妈妈拍一张，给妈妈拍一张，来这个风吹起来了，来这个围巾要拍起来。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现在话放在这里，有视频作证，20年之后这段视频留下来，咱们再来回味一下，我20年之后是不是真的就哎来来来疯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能够想象20年之后，你的孩子在回顾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嗯、确实是美的了，对不对？ 他也会赞叹， 然后他就会对比起说：“妈，岁月不饶人。 ”就是我现在会偶尔跟我儿子说：“没关系，你要是调皮捣蛋，在学校里面犯了错误，然后被老师叫家长的话，不用担心，妈妈去一定会给你长脸的。”She wants the boys to notice her rainbows and her bonus. She was educated, but could not count to 10. Now she got lots of different horses by lots of different men. And I say, Liberation, shine. 时候的坏小子，他现在你所说的岁月不饶人，他现在也不是那个样子了。就是人在每一个阶段一定也会呈现出他那个阶段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嗯，没错， Robin Williams， 我记得他有首歌叫做 Better Man， 是的、 嗯、对。 然后每一次想起来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坏小子为什么要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 因为他最后当了父亲，后来就当了父亲嘛。他就是人在不断的成熟过程当中，他会认为说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才能够匹配得上父亲这样一个形象。 说实话，我觉得如果我是 Robin Williams 的孩子，然后我在知道自己曾经我的爸爸曾经是那么一个坏小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 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你的妈妈曾经就是一个bad girl， 然后后来就有了你，变成了一个 better woman。 然后我，而且我妈妈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 sporty girl，、 uh-huh. 她就会在学校什么什么什么制什么制 标枪， 标枪 uh-huh. 然后什么扔铁饼什么什么， 哇、哦嗯，运动健将了， 就是很猛。 完全看不出来。 对，要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今天请到的是袁一、嗯、当当当当。 对，我是代班主持人啦、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关于父母老照片年少时光的这样一个故事话题的讨论，也可以来发照片。 没错，欢迎快乐女孩来到直播间，她说 Ruby 女神、水水男神早上好。 嗨， 我们要向大家道一声 早上好。 早上好，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 微微，很没有默契。重新来。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 微微一笑。 我是水水、嗯、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袁一。 没错，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晒一晒父母 午的美照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晒起来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要记住，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首先，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晒父母美照的环节。我看到雨涵晒了一张这个照片， 我在想他发这个图片的意思是不是他模仿他们家那个小宝宝，然后因为今天要发父母的美照嘛，我是襁褓中的那个谁谁谁，我一定要晒一下我们家爸爸妈妈很帅很美，就是假装。 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他在假装，请问一下，我们能够看看叔叔的脸吗？ 至少能看到，就是叔叔的头发很茂密，依然是年轻态的。 没错。那在这个时段呢，刚开始我决定要放一个大招。 什么？ 我要发一张我和我妈妈的照片。 就是 PK 吗？ 是我很小的时候， 我一定会投你妈妈的，一定会投阿姨。 没有再 PK 了，不要挑起我和我妈的战争。这种小心思，看一下，这是我们在香港。 这你输了啊？ 对啊，这是我们在香港。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当时好潮啊。 对，而且你的头居然比你妈妈还要大1.5倍。 小孩的头都很大好吗？ 只能说你营养很不错。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在太平山上嘛，然后后面就是香港的夜景。然后我不知道每一个男孩的心目当中妈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我记得是我在读小学3年级还是4年级的时候，然后我突然有一天回家，然后我就有点吓哭了的感觉。 为什么？ 就是我妈妈从一袭长发然后突然剪得很短。 有，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尝试过好几次短发造型。 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妈妈怎么了，就是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然后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妈妈就她回忆跟我说，她说我一直在跟她说，我说妈妈我不喜欢你这个短头发，你可不可以把它留长。 就是会不会对于每一个男生来说，他们心目当中女神的样子，她的标准就是要有一袭长发。 我觉得是妈妈的标准要有一袭长发， 就是长发飘飘。 因为你知道妈妈很容易很凶，因为小的时候嘛，就是对儿子来说，爸爸一般来说就是 没有时间顾家 啊，然后妈妈就会有的时候白脸红脸一起唱。 对， 然后如果妈妈是长头发的话，可能就是唱起红脸来还能稍微接受一点，如果她短头发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凶啊， 她是一个 man。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对。 然后你看我妈妈，就是她长头发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给你看一张这样的照片， 这是你吗？ 这是我了。 哎，你小时候很可爱，真的，你这张并没有输，很好看。 我跟你说，这张就是典型的被化妆师黑。 哦，对，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照片。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小的时候，就是化妆师总会觉得说，不管男孩女孩，总是要大红唇。 对，大红唇，你还没涂上腮红呢。可能就是眉心中间还会点一个红点点。 然后给你看一下就是我爸爸的照片吧。哦，是不是很潮？ 太潮了， 这个 造型傲的简直了。天哪，丹宁色， 丹宁色的鞋，然后整个深蓝色的袜子和裤子。 对上身和下身，包括袜子都是丹宁系列的。 对啊，然后说实话我就觉得我现在穿衣服真的是弱爆， 简直弱爆，不够大胆。对，太保守， 完全太保守。 不行，你今天这一身简直弱爆了。哎，真的，那个，你现在翻一翻以前的照片，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父母的状态其实也就跟咱们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就是 oversize 的。 现在吗？还是以前？ 以前啊 ，oversize 的西服，然后白色的袜子。 哇哦，只有 Michael Jackson 才敢这么穿。 就那个时候人们这么穿，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不会。 但现在这么穿，你就会觉得哎， 太奇怪。 这个如果不是去时尚场合的话，是不是这个人平时有点太？ 对对对对。 对吧？然后还有这一张。因为我爸爸是写书法的嘛，然后你会看到他，我觉得其实我爸爸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类似于有点像那种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感觉，就是永远会戴一个特别大的眼镜，然后那眼镜 还是 茶色 的， 他到现在都会戴这种变色的眼镜，就阳光只要一强以后就会有深色。 哇哦，是潮的呀。 所以我觉得我爸和你爸不是一个类型的爸爸。 对对 对， 你爸爸就是那种特别威武，然后给人那种责任感，然后特别特别健壮的那种感觉。 对，我爸是那种话少的类型。 对， 就是所有人看到他第一眼都会觉得他很凶，但其实他对我简直就是捧在手心里怕风吹着，含在嘴里怕化了。 我特别想知道有爸爸是话痨的人吗？ 会有哎，我有一个朋友有，我跟你讲，可能真的也跟家庭的样态有关系吧。 嗯， 因为我那个朋友是一个男生，是我的小学同学，然后两家关系也很好。他爸爸就是负责家里的事无巨细的事情，比如说每次考完试，就是我爸爸是那种稀里糊涂到我考试的时间或者我是哪个班的他都不知道。 嗯， 他只负责说我一定要吃好穿暖， 嗯， 就生活上这些事情。 所以你的分数只给妈妈看？ 因为我妈妈很在乎分数，妈妈是老师嘛。但是我那个同学的爸爸是每次大考小考结束之后都一定会来找老师聊天的，就是我们家孩子最近状态怎么样啊， 我的妈呀， 我们家怎么他最近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哦，他最近怎么不太好哦，你这地方有进步啊，巴拉巴会聊各种。但是我爸就是根本不知道我有哪几个任课老师。 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爸爸呀。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我觉得因为我家里面我爸基本上不怎么管我嘛，然后都是我妈管我。然后你知道我妈每一次开家长座谈会的时候，我后来都跟她说，我说妈，你能不能低调点。 嗯哼， 就每次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刚刚不是在那个就是休息的时候放歌的时候跟我说你现在就很指望着你的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就被叫家长就可以出现在学校。然后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我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双百分双百分双百分。然后我每次我妈去开家长座谈会真的都不知道要把自己打扮成个什么样 哦，那我妈妈不是这样的，我也是成绩很好，但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考了一个97.5。 嗯， 其实在别人看来还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天都塌下来了，因为不能不是100分。然后当时我妈妈知道了这个事情，又冲到学校，哇，简直就生气到不行，我到现在又觉得很丢人。我妈妈就是那种要求太过严苛的那种类型，但是我到现在依然能够记得的是我刚刚说的我那个男性朋友他的爸爸。 嗯， 因为我们无锡话呢就比较吴侬软语嘛，本来也会比较拖沓那种。嗯，他就会一直叫他名字，宗明啊，你干脆拿位子吃啊，你这个门子你不客户这小小地方看你我这下个呀，就是男生就是男人这样讲话的时候觉得啊，哦，很温柔，就是像上海男人那种。嗯，他是细心的无微不至的在关注你，但是确实会不太符合北方人对于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啊，我是南方人了，我算南方人。 啊， 所以我不是有特别有那种就是比如说男生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我比较反感的是他爸爸每一次都要去找老师。哎，我想问一下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为什么要好啊？ 我妈妈就跟每一个老师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们会互通。 我跟你说为什么就关系不能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就不应该有接触 所以我很喜欢我爸爸去开家长会，就是开完大会他就回来了，不会单独找老师聊， 对吧？ 我妈妈一定是留到最后一个的那个，他连体育老师都要聊。 但你妈妈是老师了也可以。 压力太大了，就是你不能有一点点，就是你生活在就是放大显微镜下面。 嗯， 很可怕。 我们看到雨涵又发来了一张，他说找到了几年前我和父母的合照。嗯，我父母此刻也是美美的。我们来看一下幸福快乐的五口人。 哇，这种全家福很幸福。 对，应该是和这个父母，然后应该是和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对。嗯，我觉得反而到咱们慢慢长大了以后，可能自己也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反而应该至少一年或者最多两年吧，要跟自己家里的老人就是家长一起拍一套照片，不管是全家福那种大北照相馆那种，还是说影楼的那种，我觉得需要用图像的方式去记录一些东西， 对吧？ 对，一定要的。你会发现就是那种摆在家里面是有镇宅之宝的感觉的。 对，我们家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嗯， 但好像最近几年是没有照了。 我觉得要照了。 嗯 ，OK， 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爸妈的这个照片啊，比如说这一张。嗯，就真的是清纯到不行 啊！真的哇， 有吧？戴着个军帽，然后整个， 对对对， 我是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大家的眼神里面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是时间过去了还是怎么样， 眼睛里面闪着光。 对， 眼睛里有星星。 对， 是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看看啊，比如说这张， 哇这就是个美人呢， 对不对？ 美到不可方物。 然后他可能是比如说某种制服，应该是空姐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服务的那种，就比如说他会有一个这样的帽子， 像贝雷帽一样的东西。 对，然后就是真的是很美，然后红唇，然后高鼻梁，对不对？ 嗯 嗯。然后我们再看这张。嗯，你看就真的是很好看。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人也不会太胖，因为没有这么多的丰富的食品，

以前的那个时间， 对对对、嗯、就是在基本上都是八九十年代吧， 对，应该就是八十年代偏多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当然我们已经老了，对不对，就九零后的爸妈可能其实实际上是生活在九十年代 啊、嗯、对对对， 对不对、 嗯、好吧我们已经老了，我不服哦 然后其实说实话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啊、 嗯、 这张照片之前在网上也挺火的，叫做牵手奶奶， 牵手奶奶， 你看这张照片，就是两个躺在病床上，然后他的老伴儿就是即将要去世了，然后这位奶奶就一直牵着他的手，然后陪伴着他，然后其实怎么说，让人觉得挺难过，但是同样也为这个奶奶感到高兴。一件事情是这个奶奶就是在近日也是离开了我们，去找这位爷爷了。 我觉得就是能够通过图片这一瞬间，你就感受到这两个老人相依相伴一辈子，这真的是一辈子。 对，因为现在有一部这个音乐剧是根据这个奶奶和这个爷爷的人生的经历改编的、 嗯、 叫做牵手、嗯、然后呢这个就是宁波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梁青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紧赶慢赶一刻不停的努力，就是努力让奶奶能够听到晚辈们的祝福的歌声、 嗯、 我们就要完成了，只剩下最后一周了，就要去唱给您听了，可您却先行一步， 他能听到的， 对，然后奶奶，我们这群孩子与您素未相识，但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真爱的故事一直歌唱下去，希望你和老爷爷也能够听得到。 嗯， 嗯，我记得小的时候特别流行一种笔记本，前面几页会有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就是哪个月份生是什么星座这种东西、 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血型分析、 嗯、 包括呢我一本笔记本上还写着说结婚多少年是什么指婚啊铁婚啊铜婚啊，一直到最后什么钻石 婚、 啊、金婚钻石婚， 对，金婚，我想说天哪这么多年，就是小的时候觉得时间太漫长了、 嗯、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长的时间，我还在算我爸妈是什么婚什么的，但我觉得像这样的一对老人，就他们不管在一起多少年，他们已经完完全全就是那个钻石永流传。 我外公外婆结婚已经70年了， 就是金婚了， 快70年了， 嗯、uh-huh. 就是我外婆大概16岁、17岁， 那时候结婚很早， 对、 嗯， 然后就嫁给我外公， 嗯， 然后我外公现在已经98岁， 真的会有两个人是相看两不厌的。 相看两不厌， 对， 真的会。然后你知道我这个假期国庆假期不是回家吗？ 嗯， 然后就真的是被我外公外婆就是花式秀恩爱， 就是你就不停的在他们旁边说旺旺真好吃，旺旺真好吃， 就是虐狗，你知道吧？真的是这样的。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如果在家里看到老人这样的话， 因为我姥爷已经不在了，然后爷爷奶奶也都不在了， 嗯、 所以就是看不到老人的秀恩爱了。 嗯、 但是我爸妈。偶尔也会， 对吧，我觉得爸妈有的时候也是会这样的。 对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就比如说我外公外婆怎么花式秀恩爱的，大家看，就你要看他们两个的手 就挽得很紧， 就是时刻都要这样挽起来， 真的，而且是啊，一般都是想的是女生挽男生，但是你外公外婆是外公挽着外婆， 对， 然后外婆还一脸不屑，老黏着我走开然后外公就会说讨厌不可能平常这一句 OS 啊 你知道就是我看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说天哪，我说我外婆何德何能这样的福气，就是找到这么帅的一个老公然后后来看了我外婆的照片，我就觉得说哎呀好吧，还是我外婆比较亏 就是你偶尔跟老人聊起来当年他们相识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浪漫的， 很浪漫， 很浪漫，对、 嗯、而且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就是车也慢嘛，信也慢、嗯、然后什么都慢、嗯、所以就是像那个歌词里面写的，就是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嗯， 然后如果你门锁了，然后别人就懂了， 对对对， 嗯，然后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然后现在反而是好像什么都快了， 太快了，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时间没有那么经得住考验， 对对对，换伴侣的时间可能也会 频次变得很快，但是我们依然相信说这个爱情是一定存在的，而且越是看到这些老人家的故事，他们的爱情的故事，会让我们越发的坚定这个信念。 对，因为在80年代，应该是我父母告诉我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真的会做很多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浪漫的事情。 就你看，就现在说《庐山之恋》，可能很多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部电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候，示爱的男主角拿那个镜子，然后对焦阳光啊，不是，就是晃的那个，那个光晃的那个光晕，然后去提醒女主角，然后在她的窗户边上去晃她，然后女主角知道啊，你来了，来找我了。 对， 就这种方式现在是不会有人用到，就会微信 谈一下， 对，微信直接 FaceTime 一下，快点下来。 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天在这里分享爸爸妈妈的照片，我们也是在呼唤一种，就是 返璞归真。 回到那个年代的一种方式， 因为有些方式虽然它的时效性很慢，但是呢，它更加能够体现你的诚意，就是你愿意在一个人身上花时间， 对， 可能真的是你很愿意为他付出很多东西，因为时间，包括在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更能体现出它的金贵。 对，而且我前一段时间也是读了一些资料，就说，现在的人睡眠其实是越来越少的，然后大家越来越忙， 对， 但是好像干的事情不如以前重要。 我觉得忙是一个借口，现在的女孩子也会就提醒身边的闺蜜，如果你的男性的伴侣他一直跟你推脱说我很忙，所以我没有时间给你回微信，巴拉巴拉各种，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不是因为忙，而是因为不够在乎你。谁还没一个空？现在通讯这么方便，谁还没一个时间回条微信？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微信的这件事情了，就是如果连微信都不回的话，那真的也是没有什么就是继续的可能。 对对对， 但如果是说可以的话，我们回顾一下80年代的时候，写写诗， 对啊对啊对啊， 唱唱歌， 对， 然后荡起双桨，都是很好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今天的微微一笑，其实陷入到了一种回忆的状态当中，可能很多的浪漫场景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 对， 但是在看到父母的那些相爱的恩爱的瞬间，他们的美貌的瞬间以后，就真的是特别贴合我们的节目的名字。 没错，其实说实话，袁一，我今天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定下就是要分享就是爸爸妈妈的照片的时候，我都还在想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说实话，除了分享他们的照片之外，还会聊一聊彼此的成长经历。但最后其实这个老人的这个消息会让我真心的是觉得，就是这些照片让我觉得他们仿佛生活在一个黄金的年代。 对对对，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然后你知道我很喜欢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叫做《午夜巴黎》嘛？然后《午夜巴黎》里面他讲的就是男主人翁，然后就是每一次都会坐一个出租车，然后那个出租车就会把它穿越到就是巴黎有海明威在的时候，然后有菲茨杰拉德，然后有达利，然后有各种各样毕加索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当时这个作者就跟那个一个女人，她当时是毕加索的一个情人，然后她说啊，我好羡慕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黄金的年代。然后那个女人就说，不是，我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年代。然后他又指他之前的有一段时间是黄金的年代，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今天在聊父母的黄金年代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浪漫，然后真的很美。 可能 N 年之后，我们的孩子也会来回忆咱们的黄金年代。 对，等到20年、30年之后的时候，会有一群更年轻的年轻人，然后来回顾，很羡慕我们现在用着微信，然后谈着恋爱，然后在直播，然后在广播的年代。 他们 那个时候很多时候都已经很多事情都已经 在。用脑电波传输吧，可能都不需要说话。三体里面不就是这样吗？ 对 ，OK， 感谢袁一来到我们今天的微微一笑的节目。 谢谢微微一笑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也感谢水水，度过两个小时非常愉快的时间。 没错，那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明天是王爽和孔文来带给大家明媚的早晨，我们明天见了， 拜拜， 拜拜。 经过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